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刚刚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第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今年仅前7个月，厦门、深圳两地已经接连发生3起新能源客车起火事件，并造成人员伤亡。为了减少安全隐患，引导新能源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工信部8月份发布《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为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设施进行排查。那么，为什么新能源汽车能在中国市场异军突起、销量领先？完善这种新技术的安全性和经济性，还有哪些工作仍待落实？欢迎您关注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新能源车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速度确实超乎很多人的想象。根据统计，仅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是76223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倍，而生产出来的这些车卖出去72711辆。换句话说，几乎能够达到产销平衡，仅有少量的库存，也可以看出市场需求的旺盛。相信大家还有印象，前不久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关注过中国汽车业客观存在的当前陷入的销售困境。那么为什么新能源车的情况与此能够形成鲜明的对比？还有在最新于产销业绩的同时，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不断的完善和提升？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您好。 啊，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鹏飞先生。刘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听众好。 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新能源车，但是我看了一下报道中好像提到的绝大多数更多的还是电动车。所以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广义的所谓新能源汽车，特指哪些种类的车？为什么相对于其他动力的这些新能源车，这个电动车能够率先投入使用，而且取得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么好的市场回报？ 应该说这个新能源车的概念比较大啊，就是说它是属于就是只要不采取传统式的这么一种能源方式的，我们都可以往这个新能源车上靠。但是这里边不严格来说，比如说混合动力车，这个实际上跟传统的燃料是有关的，只不过就是电跟传统的这个汽油或者是其他的机油，它是同时相互交替的，包括轻动力车，包括还有叫燃料电池车等等，这些都叫做新能源汽车。那么为什么电动汽车然后这几年突发性的有一个变化？这里边有几个因素啊，就是我们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出租车，我们看到过去有一些燃气的车啊，那么它燃气车有它的一些问题，但是电动车这些年由于我们整个的电池的叫做供电系统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我们国内的厂家，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比亚迪，那么它的电池应该说它目前采用的磷酸锂的这种电池，在世界上它的水平还是管理水平，包括生产设计水平，我们不能叫领先，叫做还是先进的。那么这些呢，对于电动汽车的发展是有一个重要的一环节。另外一条呢，就是 汽车我们知道传统汽车是什么所做成的，就是发动机是吧，变速箱，包括我们那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传导，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是我们国外上百年的一种工艺，我们还是有缺陷，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自主发动机我们还达不到国外的那种水平，那么这就制约了我们整个汽车的发展。但是电动车不是，它是电池电机，电池的整个电机整个的管理系统，它就够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抛开了我们的一些短板，在电池管理上我们跟上去，我们就能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发展。这是近些年电动车的整个的发展的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从一个做消费者来讲的吧，就新能源车，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应该是就处于传统动力，就只排除掉就是比如说以汽油柴油作为发动机的以外的都算很多很多。我们在现在接触的话也比较多，你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燃气的，包括实际上我大概是在应该是在88年读书的时候，曾经给科普出版社翻译过一篇文章，就是太阳能汽车。那当时很早很早，实际上就已经国际上有了一个东西，就是但实际上是应用还是不现实啊。像这种新能源车，包括刚才说的就是轻能源汽车，实际上从技术上来说还是距离我们现在还应用还是比较远。这也说明说我们现在电动车得到处的这个广泛的应用，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近十年来我们对它的技术的突破应该取得重大突破。全世界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实际上现在电动车应该是越来用的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比如在电池上的突破越来越大。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因为包括经常听节目的听众对于您都比较了解，知道您研究核化学方面，就是核电池现在还不到能够应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 应该是还是很早，因为这种小型化，你包括这种防护，像包括就我们刚开始说是氢这个就非常困难，比如说氢的燃烧这个，咱不就不说它的获取氢可能需要现在就成本就非常高，就算是它那个燃烧它的这种温度，它对这种发动机对这整个车体的这种这个金属的承受能力，我估计这都是。近几十年我觉得想取得突破都是比较 难的。对，然后氢动力它们分子比较小，然后溢出比较明显，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我们印象中曾经很长时间新能源车第一大产销国是美国。 对 啊，美国当时这个丰田生产的普锐斯在美国销售的非常好，作为混合动力的车。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领先数据几乎是一夜之间看到了这个报道。那么大家关心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突然就好像有一种异军突起的这样的态势，能够在产量上首先迅速赶超，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第一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跟我们中国的国情有关系啊。首先我们的人口基数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改革开放这些年以来呢，人们的生活的水平的提高，实际上中国很快的就是在短时间之内突然迈入了一个汽车大国，就是大家对拥有汽车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那么再加上呢，我不敢说是我们都是环保的精神排在第一位哈，但是至少呢这个为了解决一些污染和拥堵，那么比如说像北京的这个摇号问题，那么摇号呢电动车呢它的这个比例就比较高啊，尤其一开始摇号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由于摇号的人这个还没有那指标多，所以说最后只要是你想摇你就有车，那么再加上北京的单双号的限行，但是呢这些车呢就都不属于受限范围，那么再加上其他的车太难摇了，现在很多人已经转入摇电动车，再加上国家对于电动车的购置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我觉着这个是可能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环。我不认为中国的电动车突然之间跃居世界第一的这种销售的量是反映出我们的电动车的水平就达到了世界这个位置，我不完全这么认为啊，有一些客观情况。 您谈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可能还有一方面原因，就包括您刚才也涉及到，就是政府的倡导。因为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些电动车的话，其实不只是家庭用的电动车，有相当多的城市在这个公交系统改造方面，有很多公交车也采用了电动车的形式。 是包括北京这个，我觉得现在就是主要电动车，因为我个人估计可能主要还是就是以公共交通为主。包括我们现在北京市，我已经注意到了咱们市面已经有那种电动的出租汽车，已经有了，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占的比重还是非常非常大。另外一方面我前几天好像也是在新闻联播的时候也注意到了，实际上我们的电动汽车的出口好像也是比重比较大，比如说上次好像就是一个美国一个商就订购了10000辆当地的一个电动车，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我们产量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不可否认就是我们国家的市场确实非常非常大， 这种方面应该是其他国家所难比拟的。 提到这个电动车的发展，我们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我们在关注光伏产业发展的时候，曾经发现有一个矛盾吧，可以说是，就生产这些光伏设备的过程中，生产的过程有可能产生大量的能源消耗和污染。那么这个和这个清洁能源和你要节省的这个资源消耗相比，又形成一定的比例和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生产将来应用于清洁能源的这些设备的过程中，有可能已经造成了污染排放和资源消耗。大家好奇的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有没有相关的投入产出的一些调查？ 我看到过一个数据，是美国的，就是说，实际上在这种电池，尤其这种锂电池啊，我们都知道它的实际上污染，它对未来的这个污染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但是可能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控制上比较好一些啊。他做了一个最后一个结论，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获得电池啊，获得电的渠道比较多，那么包括煤、包括油、包括其他的燃烧、包括太阳能，所有的这些东西加起来以后，他认为造成的污染，比原传统的汽柴油的车的污染要小得多。 它是从生产到整个使用的整个阶段， 对，包括最后这个报废电池以后，那么进行它的所谓的回收处理，全部计算了一遍。据说它的污染只能达到他们的不到60%，大概在40%多，大概啊还是有的。但是整个还是合算的。 这个电动汽车的电肯定是来源于发电厂，这种发电厂。就像刚才刘教授刚才也说了，有来源的是很多元化，就算是就是火力发电，因为火力发电它是集中供电，相关的这种环保措施呢，应该比如说汽车分散走这种控制起来要容易的多得多，而且我国际上对发电厂这种环保的除尘啊，包括各方面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在这种方面就是我们集中供电，比你单独这个汽车烧油上肯定是要少得多得多，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就是比如说电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倒是现在确实需要未雨绸缪，要提醒一下，这个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电动车应该是刚开始运行，就是有些电池还没有到报废的年龄，或没有集中大量报废年龄，这一方面我觉得国家在环保部门也好，或者是汽车管理部门一定要先出台一部分的，就是对回收重新应用，包括怎么样处置，要有相应的这种法规来防止它这种造成的这种电池污染，这个我们要提前做好，把这种成本我觉得事先的也要先打到车里头，这也是比较恰当的，这是防止以后的就是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 现在能够驱动新能源车，也就是驱动这些电动车的，基本上都是锂离子电池是吧？ 对，就是锂离子里边分好几种 啊，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镍氢电池基本上现在大家不太这么使 那它的这个将来如果说没有能够经过妥善处理的话，跟咱们平常说的生活中的一些干电池啊这些电池 污染度是相似的。咱们举个例子，特斯拉用电池就是我们笔记本电脑里边我们用的电池， 只不过它更大， 只不过它用的更多我们基本比如四芯的六芯的这个，这是我们笔记本电脑里边的，就是用的这个松下的这个电池，18650的这种，而且呢它用的大概在最多的用到8000个，实际上基本上它正常的 Model S 大概在6800多个。 好，我们先说完了锂电池的这个污染问题以后，接下来还要谈它的安全问题。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新能源车起火事故问题，在这儿要特别说明的是，刚才谈到今年前7个月发生的这几起严重事故都不是私家车，都是电动公交车。具体来看，7月22号，厦门充电公交车在场站内起火，同时烧毁了11辆公交车，那么事故的原因还没有公布。另外，在今年1月、4月，深圳各有一辆公交车，这个充电公交车在充电的时候或者是行驶途中起火。那么这两起事故的原因现在已经公布，都跟电池短路有关系。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分析的是，从这几个案例来看，为什么大型的电动汽车，就是公交车，想见它要用的这个电池肯定要比私家车要多得多。大型的公交车这个火灾事故是接连发生，是不是家用的这个电动车危险系数要小一点呢？ 那我们这里还必须得举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实际上都知名的特斯拉的这个电动车，就是它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它不是坐车的啊，就是突然之间异军突起，在十年之内出现了这么一款车，而且这款车呢，在我们的概念里边，电动纯电动汽车实际上还是离我们正常生活当中还是有一定距离，就是，但是突然间它出现了，不但出现以后卖的价格还很高，而且呢，在美国还得到了疯抢。那么据说当时呢，在全世界销售了4000辆，第一批推出来的时候，当这个已经停产了，美国就销售了3000辆。那么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斯拉的电池管理系统是世界独创，那么它的安全性就非常高，当然了它的电机驱动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又套一下我们中国的特点，就是做电池来说我们并不差，做我们的电动机我们这个也没有问题，而且我们技术在世界上也是很不错，但是就是这个管理系统，它管理精确到什么程度呢？精确到了几千块，我们咱就说在7000以下，他们每一个电池它分成一两个小组，它一共16组，它都进行了它的所有的监控，比如说过热过载，比如说它像这个电池叫钴锰电池，它当时据说特斯拉用到这个电池的时候，全世界人们业内人都认为完了你肯定得死，因为什么呢，这个电池其中的有它的毛病，就是特别不好控制，2.7伏跟3.1伏之间它就要过热过载，但是特斯拉却完美的做到了控制。那么这套东西，这是目前啊世界人们要学的一个东西。那么而说到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电动车基本上世界上好的电动车厂几百块，就是我几百块有电池，而且粗放式管理，对于热载过热什么其他的东西短路它都不太清楚，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电池就出现燃烧。所以说呢，在特斯拉在做它的时候，它把这件事做成为它一个首要的一个解决问题。这也得益于它本身是做软件出身，所以它做得非常好。 但是这个技术不会免费的分享。 这个不会，但是呢，据说它曾经有一部分专利要公开，引起了汽车其他厂商的反对，电动车厂商还反对。 那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好像你公开以后吧，就是它是这样，它一个专利的东西呢。美国人呢，在专利上玩专利玩的比较好，他从来都是一种，免费给你的时候，你会在后期当中一定还会依靠他的东西。最后他希望你最后走入他的完全他的技术路线。反对的人认为呢，你这样的就是就等于是阻碍了另一种竞争形式的出现。但特斯拉的认为是什么呢？我既然能够做到安全的这么好，而且我的里程，我们一次充电它能达到400多公里，这个东西，那你这就等于基本上我们的跟我们家乡油的车就是比海跑的还多，就等于说已经你们就追不上我了，已经成了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这个，我们用的这个，这个磷酸这种锂的电池，比亚迪说我的电池比你还好呢，我凭什么一定要跟你的路线走？但是实际上大家最后的关键一个就是电池的管理，如果不细化到每一块，而且它能做到什么呢？就这一块着火不会波及其他的，它防火做得非常好，而且它的设计一旦这一块着火，它是向下喷。因为它我们知道它的底盘就是电池嘛， 是 它往下喷，它不会去干扰到你的乘客的安全。所以说这次它出了一个美国这个纽约呢出了一个事故以后，3天之内特斯拉的这个 CEO 立刻做出了多种说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着火不是我这引起的，我是非常安全的。它的股票在3天之当时就出了事故就下跌，然后3天之后迅速上来。 刘教授说的都非常专业，但是我就从比如说从一个消费者一个旁观的角度来看，公交车着火，我个人估计也可能是因为使用频率过高，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当然，比如说刘教授说的，比如说就是像这种软件的，我就对我们中国的这种电力的这种电动车的厂家来说，也应该是一个就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这个确实要加以关注。但是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像这种着火应该没有太大的恐慌。我个人觉得像这种着火的概率应该远远低于汽车、汽油车、汽车自燃在整个车辆比重的，应该不会比这个高。 电动车的着火呢，从两位分析的角度来看，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一方面是管理。那么包括这一次工信部在8月份发出的专门通知来说，也是着重于管理方面来排查隐患。有一位他的职务是国家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监理咨询专家组组长王炳刚先生，他在接受这个中国经营报采访的时候，他说呢，说最近几年在新能源车市场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和汽车企业在忙于推广和生产，在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上，他认为有疏漏，所以说 出现了行业安全问题的苗头。那么从专家的解释来说，可能我们可以看出更多的是还是倾向于管理的啊。那么如果说在生产和使用方面严格把关的话，是不是可以比较有效的降低前面所说的这种大型使用的安全问题？ 我个人这么看啊，就是刚才我看了就是您说的这段的东西，我也看了一下文字，他强调的是质量管理，这个肯定要加强，这是我们做任何一个产品的时候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我认为关键有一件事没有提到，就是我们在电池的这种产品设计当中，管理技术当中，我们有先天的不足。所以说就是这就是我在补充刚才说的，为什么很多出现的国内出现的事故往往是电池最后出的问题。所以说实际上电动车刚刚推出的时候，也很多自燃事故也都是它引起的，所以大家对电动车实际上是有一种排斥的，反倒认为它不如汽油这个燃油车安全，就是因为它在产品设计当中它比较粗放。就是你要想做到我们不能说叫零，就或者叫99%不出问题，那么你的电池管理系统一定要达到，我们不能说要超过特斯拉，至少应该追上它的水平，你这辆车才是一个更完整的车。所以说我觉得光加强质量管理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产品设计初衷就应该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完善，可能才是更好的。 好，那么我们看到从市场的表现和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来看，包括两位的观点，综合来看，这个新能源汽车有可能将来会成为一段时间内中国消费市场的活跃的角色。但是实事求是的讲，就像两位分析的一样，目前市场上在售的很多新能源车，无论是从设计还是到推出之后，它这个性能还有内饰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在这些方面看到实质的提升？还有大家关心新能源汽车未来能够成为中国工业产业这个结构调整的主力吗？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刚刚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第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今年仅前七个月，厦门、深圳两地已经接连发生三起新能源客车起火事件，并造成人员伤亡。为了减少安全隐患，引导新能源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工信部八月份发布《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为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设施进行排查。那么，为什么新能源汽车能在中国市场异军突起、销量领先？完善这种新技术的安全性和经济性，还有哪些工作承载落实？欢迎您关注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鹏飞先生。实话实说，虽然现在电动车卖得很火，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国产电动车和进口电动车，会发现无论是美观、舒适、性能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那么我们国家厂家能不能因为现在卖得好就满足于现在这个水平的生产的这些电动车呢？那么根据两位的观察，刚才也提到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专利的问题，技术的一些这个垄断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常见的在生活中还会发现有一些像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网络建设的问题。除了这些问题，两位觉得目前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还有哪一些关键的瓶颈的问题呢？ 刚才在我们底下也都聊了，最关键像你刚才提的一个充电什么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行驶里程。充电我虽然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充电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就整个社会公众对这种汽车理念的一个改变，这个估计需要时间。刚才刘教授说，比如说汽车已经100多年时间了，大家使用习惯了，但是这种新电动车真是被普通老百姓接受，我相信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还是这个时间，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要随着这技术的进步的程度是相关的。如果有一天就是技术进步真正达到了，比如说与从各方面性能要与汽油系统的汽车完全一样，而且又能保证一定安全度，这样的话它可能会对整个交通的一个形态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革命的一个状态。但这个时期我可能觉得还需要一个段时间，几十年，这都可能要有的。 杨老师。 应该说呢，新能源车呢是我们国家是属于2001年嘛，也就是21世纪的时候开始提出来，这首次提出来，也就是十五计划的时候，这个863也好，包括其他973全面投入整个的一个发展阶段。 嗯， 这些年不断的有政策变化，那么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是分两个阶段在新能源车上获得一个突破。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混合动力。那么在这里边呢，有一些有油气混合动力的，也包括也纯有燃气的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我们的大型的客车呀，包括这个实际上很多的都用的是清洁能源的啊，包括这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那么这些年呢，也恰好给我们的电动汽车，这是我们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是要完全进入电动汽车化，就完全实现零排放了。那么正好电动汽车我们也得到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整个的情况。但是呢，在这个发展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比亚迪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因为它是做电池的，所以它的电池技术上并不差。在电动机上，由于我们国家电动机技术上也不差，但是就是如何组合起来之后，我们如何能够，比如说咱们就刚才谈到的，你几百块，人家敢几千块，那么人家能够做到每一块出了小问题，我都不波及整个的一个变化，你能不能做到这个细化？然后刚才刘老师提到的里程。那么这个里程怎么去实际延长里程？那就电池越多越好嘛。那你电池多了以后，那就有一个它电池分它有个比效率，还有一个它这个比能量，它有两个一个比例的指标。但现在呢，我们看的电池不是它的效率高，就是它的能量低，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一个电动车的有一个大变化，就是循环的次数多少，我们叫充放电嘛，这是它的必须要稳定。所有的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我们要不断在摸索、不断在前进的所要做的东西。但是现在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电动汽车如果在世界上能够走上一个好的发展方向，应该说是在对于我们国家的汽车发展是一个扬长避短的事情。我们还是有很有希望的这一块事情。 您谈到这个，也不禁让大家都畅想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都在关注当前制造业和大的这个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啊，而且咱们国家现在在做一个大事，就是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咱们确实已经有一些在国际上叫得响的技术，比如说高铁啊，比如说核电站技术啊。新能源车这一块，刚才刘老师也谈到，就是新闻联播也报道，咱们可以成万辆的向国外出口这个新能源的，就是尤其是电动的公交车。那么将来新能源汽车产业能不能成为中国工业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那么怎样在当前我们说今天数量已经做大的同时，把产业再做强？比如说您刚才谈到一些专利的问题、关键技术的问题，可不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或者合作的方式把这些关键问题进行解决呢？ 我个人认为啊，咱们不谈我们国家的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汽车电动汽车厂商，因为它有一套它的一些技术路径。那么它的技术路径跟国际上其他一些不太一样的时候，它是不是要推翻自己的一些技术路径？它这个有些想法它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比亚迪的电池跟这个特斯拉用电池完全是不一样的类型，都是锂电池啊。那么其实特斯拉采用的电池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就是因为人家有非常有信心，我能管理好，而他不会这么做，他会用的就是比亚迪说了，我的车的电池首先就比你安全。我就少出事故嘛，我就不要这么细。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学习什么呢？比如说特斯拉的车的整个的碰撞，特斯拉的车在全世界是排第一的，那比你正常的很多碰撞都非常好。另外呢，它的打造的车，比如说前悬挂是双叉臂的，这都是明显的是高档轿车的。那么它现在推出来的它的轿车是对比宝马的 M5 的轿车是跟你在配的，所以说它走的是一条非常漂亮的一个路线。外形也漂亮，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要说电动车就弄得很难看，这个东西确实不是大家想要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全面的吸收别人的先进经验，恐怕是我们未来一个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更好的一条道路。 那个刚才刘教授也提了，就是这个像特斯拉这个是一个具有指标性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行业。我现在有一个稍微有一点小的忧虑，比如说这种电动汽车行业会不会像以后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现在不在技术上有自己独到的东西的话，未来会不会在电动车上会有一个准入的一个规则？比如说就像那个芯片或者什么这方面来说，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厂商你应该还是任重道远，包括刘教授也说了，实际上包括电池我们种类是不一样的。万一以后比如说国际上有这种统一的规则，比如说必须是以某某为准，这个对这技术会有一定垄断，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一个来说就是做大自己。 保证一定要亮，另外一定还保证一定技术的一个深度和广度，这个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急迫，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嘛， 是 未来过十年二十年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个技术上一个标准的出现，谁制定标准，谁制定规则，谁可能就会在竞争占比较大的优势，这个方面也需要我们应该有一点居安思危的感觉。 嗯，就是既然我们差不多时间起步，这回就别再晚了。 对 啊， 对 啊。就像两位刚才给大家分析的，新能源车是属于未来的车辆，或者是属于未来的技术，而不仅仅是一些便宜廉价的车换上电动机和电池而已。那么在这个领域，我们的工业企业和其他国家的起步差距目前并不算大，我们也期待中国生产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真正能够代表当前人类科技实力的新能源车问世，相信到那个时候，中国制造将不仅仅在中国市场成为销量第一。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公家的差事本寻常，过冷过热不应当，改革面前当自强，风物长宜放眼量。这话打哪儿说起呢？就是说啊，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社中国网事说是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全面完成，嗯，有了新的成果了，一共是封存车辆3868辆，并向社会公开拍卖，不光那个，2000多名私勤人员，就是和公车有关的开车的师傅啊，是吧，其他的各方面的人员得到妥善的安置，而各省区市业已基本完成了车改的总体方案的制定，也得抓紧落实了。那位问了，这个私勤人员就主要是司机师傅呗，公家开车那司机师傅不开车了，不开公车干什么呀？哎，能干的工作很多呀，这个在京戏里头他是再论的呀，是吗？你看看， 我也要表一表包裹之那心 说明白了是吧？采药去，采药干嘛呀？这不杨门女将采药老人吗？是带路啊，你干什么不行啊？单位里的工作相互分担一点，他不就好了吗？ 好比你说爹爹挑担有千斤重，爹没 只怕瞻前顾后，拈轻怕重，挑肥拣瘦，哎呦，那就得挨徐大人的批评喽。